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全市启动了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一座小型油库昨天被市安监局责令停止使用。来听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当市安监局执法人员来到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内，看到这座小型油库大门紧锁，附近也没有保安员在值守，与油库一墙之隔的就是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研究院主管安全的负责人解释说， 油呢是从外边我定制的油先存到这儿， 但是你储存那个危险化品的时候你也要 没错，应该的，应该的。 但从现在情况来看，那你认为它的危险程度呢？ 我肯定是把它作为重点在管控。 它基本的周边安全距离和安全防护设施都应该有什么？ 后边那个加油站它是后接的，跟它的那个距离我不好说。 这座小型油库现储存了10吨左右的汽柴油，有5个地下储油罐和3个地上储油罐。 它这个现场的堆放比较杂乱，外边只配备了2个8公斤的干粉灭火器，包括一些消防沙的配备，包括一些灭火毯的配备，现在都严重的不足，完全不能够达到它的现场出现事故的一个初期救援。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下周全年最堵的9月就将来临，交管部门预计本市严重拥堵天数将达到8天。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本周末出行提示，因开学前学生集中购买文具及验光配镜，周末期间小商品批发市场和眼镜城交通压力突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8度。受系统影响，今天上午本市天气多云，午后开始天空状况逐渐转差，有全市性的雷雨天气。请计划周末出行的朋友别忘了携带雨具防雷避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天的故事，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乔宇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乔宇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春节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中国木偶剧院的总经理 赵永庄老师。赵老师您好。 您好，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特别高兴啊，今天又把赵老师请到了我们爱心满天节目，和大家说说我们中国木偶剧院最近的演出。有一部戏呢可以说是牵动了很多大朋友小朋友的心，那就是英雄王二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 好，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一首歌唱英雄王二小的歌，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中国木偶剧院为了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70周年，专门新编原创了舞台剧《英雄王二小》。那么这个戏呢，跟歌里边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相同的是取材于这首家喻户晓、歌颂13岁英雄王二小的歌，主题题材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又结合现代的元素和现代小朋友们的观赏的习惯，又加入了一些现代精神，所以传统和现代和特别是在表现手法有很多不一样。 嗯，赵老师您看我手里面就拿的我们大型舞台剧《英雄王二小》的宣传纪念册。 嗯， 那这个里面我就看到了，不光是像刚才您唱的那样哈，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首歌曲里边的一些情节，另外我看到舞美啊，包括服装啊，眼前一亮。 对，大家以为木偶戏呢就是藏头木偶戏，是小木偶，那么这个里边是有木偶，也有锦饰偶、人偶，整体的一个大型的现代的表现形式。比如说高粱地，那么高粱地一般人们会认为那就是布景呢，但是我们把高粱杆儿全都是人装扮的高粱杆儿，所以有几十个高粱杆儿跑出来舞蹈，配合王二小，其实是人偶、景偶，一下他把人们带进了当时的战争场面，在高粱地里面的故事。 哦，您刚才说的是景偶，就是布景，像我们这个宣传册第一页所展示的哈，我们的舞蹈演员装扮成这种高粱的样子，然后有一个阵容，就像高粱地一样。 是 啊、哦，哎，这个很创新哎。 哎，是、嗯。那么你都看不出来哇，是人扮的景吗？结果后来景翩翩起舞动起来了，哎呦，这些高粱台上台下一片欢腾，好像高粱已经都来到我们身边，都特别美。还有一情节上呢，一开始王二小其实并不是英雄，普通的小孩。 嗯， 后来八路军叔叔就问他呀，二小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我呀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躺在高粱地里边，看着蓝蓝的天，听着牛儿在吃草发出来的清香，那就是当时孩子的中国梦，向往和平，向往美好的生活。 嗯， 实际上二小不是，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英雄的。 嗯， 但是后来敌人来了，鬼子来了，强迫他带路，要去消灭八路军，他面临这种情况，他油然的要保护八路军，保护老百姓，就带到八路军的包围圈。这一段也非常的好看，就是王二小牵着牛，不仅高粱杆是紧，几十头牛也是紧、 哦、 这些牛拿牛头去拱汉奸、拱鬼子、 哦、 然后拱完了又往前跑，鬼子们又跟着跑，因为有一带路。 嗯， 所以牛和王二小他们都是 心领神会的都一块儿把鬼子带进包围圈，带进包围圈，顷刻之间玩一小把那些牛就带跑了，所以就砰乒乒砰砰响起枪声，敌人就全被消灭。当然在消灭之际呢，他们知道上当了，所以我们的处理不是把王二小摔在大石头，而是王二小举着红旗往前面跑的时候被后边的用枪牺牲了， 就是做了一些艺术处理。 哎，对对，所以这个戏呢很多人是看了过后热泪盈眶。我们是今年元旦首演的， 嗯， 后来又到怀柔、密云，小学生们都组织包场， 嗯， 评价特别好，好多人都收藏我们的道具高粱杆，收藏我们的画册，而且还唱王二小的歌。 嗯，我们中国木偶剧院呢最近几年的作品呢是特别的好看，每一部呢我都觉得都是精品，那里面呢也会新创作一些歌曲。 对 啊，那赵老师这一次除了我们脍炙人口的这首歌曲之外，还有没有新的歌曲呢？ 有，也有，就是主题歌画册上面都有。它的新的主题歌的精神就是中国娃， 中国娃， 嗯 嗯， 中国娃，头顶瓦蓝天，脚踩黄土地，嘴里叫做高粱花，俺是中国娃，山是我的山，水是我的水，跟着俺的老娘亲守护咱的家。这是主题歌，非常好听。 头顶瓦蓝天，脚踩黄土地，嘴里叫着高粱花，俺是中国娃，山是我的山，水是我的水，跟着俺的老娘亲守住咱的家。头顶瓦蓝天，脚踩黄土地，嘴里叫着高粱花，俺是中国娃，山是我的山啊，水是我的水，跟着俺的老娘亲守住咱的家。头顶瓦蓝天，脚踩黄土地，嘴里叫着高粱花，俺是中国娃， 山是我的山，哎，水是我的水， 赵老师，像少年孔子啊、丹顶鹤呀、等等，都是用了 LED 大屏幕。那我们在这一部《英雄王二小》里面有用到吗？ 有有， 嗯， 幕布一打开就是黄土高坡，就是我们河北呀、那个当时的那个战争的场面。 嗯， 然后随着剧情 ，LED 有黄土高坡，有高粱地，有。哦，敌人的碉堡，也有八路军战斗的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王二小的家，王二小的妈妈还给解放军做军鞋，背景是身后的 LED， 前面是人偶扮的那个，也有景，很漂亮的景，在下边的观众手持高粱棒，就整个台上台下都是一个抗战的大战场一样，很美 啊。那这部剧应该也是中国木偶剧院的石学海老师创作的吧？ 是， 嗯， 石学海老师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很多知名的电视剧像《三不转水转》《陆陆女人与锦》《都市平安夜》的《祝你平安》，孙悦唱的这些脍炙人口的歌。那么这八年以来，石学海老师为中国木偶剧院编剧 导演创作了有《猴王花果山》，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第二部《猴王闯东海》就是孙悟空，其实在《西游记》里边没有这个故事，就是闯东海是带着众鱼虾水族去污染东海，去救拯救东海的故事，这个也是非常好看。这一部戏开创木偶戏和 LED 结合的，就是大的屏幕上那些美丽的东海。 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木偶剧院用到这 LED 大屏幕是从《猴王闯东海》这部剧开始的。哦， 那是09年。 哦， 就前面是木偶在玩，后边是大屏幕，而且东海的有个水怪，后来就跑到大屏幕里边，最后还用了一种激光枪炮，有点像变形金刚的那种造型。那部戏获得了全国戏剧文化大奖6项大奖，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舞美奖等等。好，紧接着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好多说比前两部还好看，就是少年孔子。少年孔子小野姐姐看过，小野姐姐还是我们少年孔子的孔子的节目主持人出场。 我参与过少年孔子的演出，我觉得特别的受感动。通过这部剧呢，让孩子们了解了孔子的思想，孔子的为人，从小学会怎么去做人，我觉得都起到了特别好的作用。 紧接着呢又创作了桃花公主音乐剧，木偶音乐剧是中国第一部，是根据平谷的桃花节我们来量身定做的桃花公主，化作春丽更护花，在平谷演，在全国各地桃花节演，也非常受欢迎。后来呢又创作了大家非常喜欢的精卫传奇。 精卫传奇还在大会堂演出过。 然后又创作的是精卫传奇，不是石导编剧导演的，是但是是木偶剧院的新戏。木偶剧院的新的作品。 对，我印象特别深。对，那会儿是人民大会堂，你们就在那儿演出，当时很轰动的。 人民大会堂呢精卫传奇创造两个奇迹，一个是儿童剧在万人大厅演出，第二个呢木偶剧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一般木偶剧过去都认为是小众， 对， 小舞台。 嗯， 一般观众不超过500人，那可是万人大厅呢，但是效果也仍然很好，它采用一些高科技。好，紧接着呢我们又创作了三只小老虎，是根据动物园和幼儿园的孩子，有的不爱吃饭，有的不爱写作业，有的不爱健身，完全从生活中来塑造一个娇娇虎、皮皮虎、咪咪虎。哎呀，好多家长就说这么写出来的孩子跟我们孩子一样 贴近性，让小朋友看了呀那就是我自己。 是好，最值得提的呢是今年我们新编原创大型的原汁原味的木偶戏丹顶鹤的故事。丹顶鹤的故事7月3号至5号在国家大剧院连续上演了5场，非常受欢迎，哇，一票难求。它是通过也是大家熟知的一首歌，就是娟子这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徐秀娟的故事。 徐秀娟的故事，大学生养丹顶鹤，为了救丹顶鹤牺牲了。所以这个作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把娟子的献身奉献大爱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同时还塑造了一个小丹顶鹤叫赖毛子。这赖毛子就是我们现在小孩的化身，不想学习，不想练飞，就想甚至动车就想上厕所。后来娟子和赖毛子在训练的过程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赖毛子这个生下来就残疾的小丹顶鹤不断的练飞，后来最后终于飞起来了，其实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也非常受孩子们的喜欢。这个里面的音乐舞美都是达到了国家你看在国家大剧院嘛，很高的水准。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主要谈的英雄王二小。 因为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还专门选择了9月3号大阅兵当天，我们在中国木偶剧院要连演3场。可能好多朋友们担心到时候交通万一不便呢、是不是能去，我们都了解了，因为中国木偶剧院在北三环， 不太受影响、 不太受影响、 交通上还是比较便利的、 交通是便利、我们就想长安街、天安门在大阅兵，木偶剧院在演王二小，让有种呼应，让的小朋友们晚上回去看电视看到大阅兵场面，但是在木偶剧院看的当年能够那个时候的小朋友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呢特别适合孩子。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英雄王二小呢是今年就已经演出了、而且还到了很多的学校， 怀柔、怀柔和密云。 那当时孩子们的反响怎么样啊？ 哎呀，激动得不得了，好多都来搂着王二小的扮演者杨瑞，你真的会打枪吗？你真的会养牛吗？都以为是真的，而且还学着唱这首歌，刚才那首主题歌。偷地挖蓝天，身披黄土地，挺好听的，朗朗上口。所以这个戏孩子们看了，包括家长和老师看了，都说：“哎呀，不是高大上的英雄，就是我们孩子喜欢的英雄。” 偷地挖蓝天，脚踩黄土地。我的身体